欢迎做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莫日。 今日2026年4月6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复活节加清明节，咁咧就又复活又清明啦。大家上山时顺便睇埋复活啦。 仲要做埋星期日， 系啦，做埋星期日。 保价嘅，保价嘅，保价。 系啦，就一大堆一齐嚟嘅，搞到乱咁乱晒大龙。 而且仲要系过新年， 系啦， 新嘅年度啊。 系啦，新年度就咁咧。 新年度啊嘛，咁啊，愚人节嗰边我哋依然都会有专题，虽然今年好冷门，咁啊，但系另一样就系、是新年度啊嘛，就会有各种嘅新安排。咁啊，包括我呢个星欧嘅转会潮啦吓。 嗱，咁星欧转会潮其实年都有啊，啲我又念啲咁嘅每啲咁嘅球员转会，我哋唔讲佢住，咁就净系讲一间比较重要嘅就系、是、大冢明夫就宣布喺独立，咁就离开佢自己嘅事务所开一间独立嘅。 嗯。 咁呢咁嘅大热所级嘅星欧去到边都唔使担心搵唔到食嘅，纯粹系叫做咩？睇下觉唔觉有必要开个出嚟搵出嚟独立嘅啫。 即系因为自己搞固然就系、是、利润啊嗰啲嘢或者自己掌控嗰啲嘢都比较多，但系调翻转讲就系、是、啲麻烦都比较多，系呢啲大如所声优基本上就系懒唔懒得去搞呢啲咁嘅嘢嘅啫。你懒嘅咪照俾佢哋赚埋嗰一份辛苦钱嚟嘅，基本上都系咁啊。佢如果你比较上心嘅，咪自己开个公司去自己掌握翻咯，就咁简单。 OK 啦，咁大家知道得啦。跟住一单咧，其实咧就系、是、高科技界最大新闻。咁咧就系阿提密斯计划，咁就几十年嚟重返月球，虽然即系环月一周旅行。 第一阶段。 咁咧，而家我录音嗰刻就应该去到月球咁滞噶啦，差唔多。咁啊，等下啲相啦。咁有咗两张地球嘅相就洗晒版喺各大媒体见到噶啦。仲嗱，我哋嘅关注重点就系、是。有人影到喺拉萨个管制室里面有只阿提密斯嘅布偶，阿提密斯只四大布里面我哋美丽子嗰只，咁阿提密斯计划有阿提密斯布偶啱唔 Q 晒数， 好正常啫， 系啦，咁就好人就即刻 tag 翻美武内直子话俾知啊，你阿提密斯取咗喺拉萨里面开紧工啦， 这好简单嘅啫，你拉萨入边咁卵多宅。即都叫做广义上嘅宅啦吓，杰啊嗰啲工程技术人员肯定有唔少四拉门嘅 fans 嘅，嗰个年纪啦，即系龙珠啊四拉门嗰啲出咗去鬼佬世界嗰几套啊，所以佢入边有人，咁啊然后仲要系同名嘅，咁佢哋肯定就系顺便攞啲嘢嚟即系震下场咁样啦。 即系名副其实 fly me to the moon 啦，而家 啊咁样啦。 好啦。咁呢单咁啊，等下等过两日睇下又登月相啦，睇下睇相啦，而家就真系名副其实睇相啦。等、好啦，跟住一单其实我觉得系小事嚟嘅，咁就一套又到爆炸，听个名都知噶，《太太与非常嘅特工兵》音乐剧，咁咧佢女主角就揾咗林谷子，但系我基本上谂都谂到噶啦，一定俾小林同超级严上，咁过咗两日即刻事务所即刻话唔捞啦，你揾个第二个啦。港版 非常简单嘅啫，即系首先要搞清楚一样嘢，套作品本身，我哋要讲呢件事，一定要讲到作品本身嘅性质。佢系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之右，系右到去唔止系右翼噶啦，不过总之极右派啦，即系会改教科书嗰种啊，嗰类，即系佢哋依然系会歌颂当年神风特工队嗰扎嘢，你就知啦。咁所以呢个第一。会引起争议第一部分就是嘅辱华相关身份嗰啲，咁中国嗰边肯定会屌啦。然后既然林谷子佢嗰边主要市场都喺中国，所以佢缩系好正常嘅事。但系调翻转讲，正常嚟讲咧，呢类极左极右嘅意识形态嘅作品咧，其实好多声优或者好多声优事务所根本就唔会接嘅。 拿屎上身嘛， 但麻烦你嗱，一旦牵涉政治争议嘅嘢咧，就好多都会避噶嘛，好多即系 ACG 啊嗰啲都会避嘅艺人啊，啲形象问题啊，唔一定关你惊佢嘅事，惊话或咩咩辱华嗰啲俾佢自我阉割啊嗰啲，唔一定关嗰啲嘢事，虽然都可能关咁样啦。 即系咪冇即系讲用无谓拿屎上身啦、啊？声优唔知唔出奇，即系讲真，你声优尤其是。依个年头嘅，连依一代嘅人，唔好话声优啦，依一代人够食咩啲嘢？所以有 job 揾到你啊，咪接咯。但系事务所唔应该对呢啲嘢咁冇敏感性嘅。 即系因为有个担心，即系净系呢件事入边，其实见唔到出嚟嘅。因为都系嗰句，你极左极右向来都唔受欢迎噶啦。就系讲紧会唔会话喂，咁你辱华就咁会唔会佢哋所有声优全部都濑晒嘢啊？有人会咁嘅担心，我觉得呢个担心比较有意义咯。 即係會有咁嘅擔心啊，即係會唔會咁樣去自我閹割？因為其實唔係真係冇發生過嘅，至純日本嘅 ACG 都會因為中國嘅因素而做啲自我限縮嘅嘢。唔係一個健康嘅現象嚟嘅，的確。咁你等於俾人鏈緊條頸，即係我哋啊經濟安全大臣就即係講。我觉得咁样嘅嘢唔系咁，即系就系我唔记得佢句嘢啦。总之就系佢就系吊钩，喂，你我哋经济上唔应该咁样去俾人链紧住我哋条颈噶嘛？咁样一样嘅意思嘅啫。 嗱，咁咪咁有一样嘢，咁相比起我英国有人讲呢句冇咁无辜嘅， 系啊， 即系因为简单嘅就系你喺荷里活啦，你试下接 Donald Trump 宣传工作，你一样咁嘅下场嘅咋？ 呢、這个唔苏啊，但系因为 Donald Trump 真系冇咁油，呢套嘢真系有得非捻上之紧要噶。即系如果用我哋 ACG 比较会熟嘅嘢，就系佢比奇幻智慧都仲要油咁嘅程度。即系我谂奇幻智慧都全世界都已经闻得到嗰阵油除啦吓，都系仲要再油啲嘅。即系所以呢单嘢未咁纯粹嘅，虽然你可以咁样担心，但系冇咁纯粹嘅咁样。嗱，咁啊，点解要提左翼右翼啦？就跟下一单事，就呢个水星魔女嗰单嘢。 嗱，呢单嘢咧就其实系鬼佬嗰边染上嘅，简直就系当年一个神操作，结果搞到你晒，搞到咧日日班反 LGBT 群同埋 LGBT 群喺度大家对闹。 嗱，先讲当年嘅事啊，因为都有啲时间啦，讲翻先啦。咁啊，当年水星魔女完咗之后，喺佢访谈入边，应该系签咗个设定图入边，咁咧就系戴咗戒指嘅两个，咁然后咧就官方啊出嚟承认系啊，佢两个结咗婚啊，即系咁咧就百合厨狂喜啦，但系反百合厨，但系呢度又只系依然系我哋宅圈睇跟啖嘅人啊，就觉得喂你系咪过火啊？你即系直情挂名佢讲两个叫我结咗婚、啊。咁啊，两边就开始对闹，咁官方就缩就系话，其实佢哋冇呢个设定嘅乜乜七七，咁其实好太明显地，都佢就话大家误会咗，有咩误会啊，大佬？结婚戒指戴埋，然后你认埋， 你只玩嘅喎，大佬，有咯。你当初要玩啲咁嘅，都唔系擦边球啦，摆明系捉身球嘅四坏球，捉身球 step ball 死保送嘅，你预咗俾人嘈噶啦。 你咪话系啊，咁咪如何咧？都因为喂呢套嘢玩百合，大家都知嘅，大佬，即系你话你要企，因为最惨系乜嘢啦？如果你一开始唔认。任凭你想象，正常我哋日本 A P G 或者日本都系咁样话啦。 最难听 咁，但系佢又唔系，佢系直接认咗，然后俾人屌完之后又会缩。但如果佢认完之后企硬，系啊，他妈的，我嘅设定就系佢两个系结咗婚，即系最后会结婚嘅大前提去创作故事嘅。点啊？我都仲可以话你有吉屎，即系而且作为一个白厨，我都开心。 但你又唔讲， 即系但系问题咪佢又唔系，佢又要过两日定系一个礼拜左右就缩鸠咗，结果两边就嘈。嗱，去到呢度为止咧，就我哋之前我哋新闻都有提过啦。去到呢度为止都还好少少嘅，即系阿宅可以有几凶狠啦、啊，啲凶宅讲下讲下凶狠。咁但系咧呢、這个嘢就意外地，因为跟抌啊嘛，即系毕竟喺鬼佬世界都比较多人睇啊，咁就燃烧到去鬼佬世界，即系可以粗暴地理解成为呢个左交同右交，即系个 LGBT 加同呢个反 LGBT 加咁嘅情况咧，就唔系百合全唔百合全嘅问题了，因为佢去到呢度咧，就引入咗一扎根本唔睇跟抌嘅人，走去日屌夜屌，官方就讲得好软位嘅，就因为佢就冇直接地指明系炸鬼佬喺度嘈，但系其实主要真系佢哋嘈，系有用日文嘅，但系嗰扎用日文嘅人到底系咪真系日本人，我都有少少怀疑。就佢喺度嘈，无论佢出咩出都好，都喺下边依然系继续嘈住呢样嘢。咁而且佢哋系去到去啊呢、這个就系、是宅比较少做嘅嘢，虽然K 岛嗰边试过玩过咁嘅嘢啦，就系、是出嗰啲血腥啦、啊、博嗰啲图啊嗰啲嘢，即系已经唔系嘈咁简单啦，直接就系、是社交恐袭嚟噶啦，已经系咁，所以佢而家就锁急咗个推，就咁简单，唔系锁推啊，锁推嘅话就如果你冇 follow 佢会睇唔到啊，而家你冇 follow 依然睇到，但系所有一切互动都做唔到。咁样咯， 完全 read only， 系啊 ，read only 状态， 系啊，咁啊，呢单嘢就几戇鳩啊，老老实实，纯粹就系、是水星魔女变咗个意识形态战场，佢就是、你话佢无辜就唔系嘅，当年佢嘅神操作系佢搞出嚟噶嘛，但系都几无奈嘅，你真系搞佢唔到嘅。 讲句啦，你如果你话你系摆明 GL 嘅动画大捻把，即系讲紧由你 BL 动画冇人会觉得呢个问题，但系高大你当初。你唔系呢个 style 你就唔好玩得咁尽啦。 其实我都系嘅，佢系呢个 style 嘅。不过问题就系讲完又要缩， 港本身已经戇鳩噶啦，叔就更加戇鳩，唔同以前咁多啦。当年都已经讲完噶啦，不过总之就系佢变咗个战场咯，咁样就咁简单。你唔好再当成系我哋宅间嘅问题，我哋宅只系无辜地被害噶啦，已经系咁样啦。 好啦，嗱，跟住咧一单就都有少少无辜嘅，咁 Epic 裁员就裁住 Cancer 末期啊，咁又俾人闹佢话哇冇人性啊，残忍啊，咁老啃啦呢啲。 嗱，我唔系站喺佢嘅立场，大家知道我屌 Epic 都从来冇手软过啊，但系呢单嘢入边咧，佢应该唔系特登，纯粹就系佢要大裁员。 咁够知咩？一裁一裁员，你总之喺个名单入面，譬如话咁数一堆数落去咁数嘅啫，边度逐个逐个睇一啲？ 即系好简单啫。我就算你员工档案入边有 mark 到呢条友仔有末期佬啊，都好啦。咁你裁员嗰时未必睇噶嘛，就咁简单。咁而佢对个员工嚟讲都系的确惨嘅，因为你知啦，喺美国入边咧冇医保系会扑街唔加产嘅嘛，大家知噶呢样嘢。即系如果唔知嘅就可以睇翻个美国清一色档案啦。咁问题就系因为唔单止冇咗收入，收入可能都还系闲事，重点就系佢冇咗公司俾佢嗰份医保。已经有确诊咗末期脑癌嘅情况之下，你唔可能买到医保噶嘛，即系好容易理解啦吓。所以变成就系佢会冇医保嘅情况下继续医病，喺美国系会扑街，系咪啊？陈，我要重申一次。所以佢哋就话佢不近人情，乜乜七七咁样成。咁嗰边就当然出嚟三道歉啦。佢喂大佬我都唔知噶嘛，大佬咁样咁啊出嚟三道歉，话会妥善解决件事。咁我唔知道底系会请翻佢啊，帮佢买翻份医保啊，续翻佢啊，定系直接帮佢俾医保嘅医疗嘅钱啊，定系点唔知。总之佢话佢会负责翻。咁啊老老实实对一个人嚟讲，你个医疗费当然系攞命啦，对一间公司嚟讲轻恕啦，咋咋解决咗佢，应该就唔系啲咩大问题啊。不过就我啦，戇鳩咁解啫。 即係叫做有時，有時我依啲係好小事啫。其實講真，一係請翻佢，一係你俾夠錢佢，只係叫做咩啊？唉，講真，俾講依一 pick 嚟講，佢錢一定有依個程度嘅錢，咪俾佢。而家依度好為止啦。 啊，就咁簡單啫，即係咁啊。咁呢一樣嘢啦，就係呢個裁員潮啦。咁啊，上個禮拜應該係上個禮拜啊，一個遊戲開發者大會嗰邊個嘉年華，佢唔係大會嚟嘅，總之有啲講座啊，有啲活動啊，嗰啲咁嘅嘢啦。就變有一個好有趣嘅問卷，就問啲現役嘅，即係我呢啲退咗役嘅啦嘛。現役嘅遊戲開發者，佢問呢一兩年嘅大裁員個潮流到底係咩原因造成嘅？大部分人嘅回答應該係四成幾左右，回答嘅就係軍職回歸，即係疫情期間請太多人，而家過咗疫情回翻正常啦，佢要減少翻個裁員，唔係佢就要減少翻人數，所以要裁員。呢个是主要原因。咁一般人认为嘅 AI 原因造致嘅裁员咧，其实只系占10%-20% 嘅啫。咁样，然后仲有啲其他相关嗰啲问你 AI 嗰度点样用啊嗰啲嘢，都几有趣嘅。有机会我再讲 AI 的时候再讲啦。只系讲多一样啫，就系佢哋点样用 AI， 同埋佢哋个态度如何啦。佢哋点样用 AI 啦，其实同我哋用系冇乜分别，都系搜集资料啊，努力经档啊 ，brainstorm 啊，即系同佢讨论啲嘢，好少直接用于生产。同埋开发者嗰边啊，普遍唔中意 AI， 尤其是唔中意用于生产上边。好容易理解啦， 喂，都系嗰句啦，喂，都系用 AI 系老细啫嘛，老细成日觉得就咩，你只要讲几句话，笃几句掣，成堆嘢走出嚟啦，悭咗好多钱，我成日咁谂噶嘛，老细思维系咁噶嘛。 最少目前嚟讲，比较健康嘅做法都系帮助你减少你工作非创意部分。最 系咯， 即系嗰啲咩回信、屌啊、醒回嗰啲联络信啊，嗰啲嘢你知嗰啲繁文缛节啊，嗰扎嘢用佢去做咗佢。当然最好就减省咗呢啲嘢啦。咁次好咪就系自动化去搞掂咗佢，唔好再即系浪费时间喺啲开会啊、嗰啲 cat 卡嘢上边啦。即系大家所有嘢自己想法。掟晒佢俾 AI， 然后 AI 总结个句法，唔使开会，每个礼拜悭翻唔知几多个钟头，咁样就已经提高个生产力啦。唔一定要 DLSS 嘅，大概系咁啦。我即系有机会可以讲下，即系我好想讲嘅呢个题目，即系呢个 AI 系用于呢个各种创作方面嘅，无论系睇法啊、争议啊，即系话点样做啊嗰啲嘢啦。不过就呢个支票我唔写噶，即系我只系讲讲噶咋咁样啦。老人 好啦，跟住咧。这个礼拜呢烧足成开先一烧足几日啦，真係就係。 冇烧老老实实即有啲戇鳩嘴咁样写咗。 首先唔係喺鬼佬嗰边烧得好紧要嘅，鬼佬嘅烧得好紧要嘅就係 Mario 加时电影，咁4/1就美国上啦，香港都上埋啦，咁我睇咗啦。先讲咗美国啲影评先。 先讲外间嘅拍嘅嘢啦，首先就係第一样就肯定係媒体会洗先啦。 而媒体都好唔意外地闹扑街， 零分， 烂番茄奖得四十分。 呢个应该系《泰晤士报》Times 嗰边就俾零分俾佢 ，MGS 零分。 真系一句 AI 去到咁尽啦。 不，其实好类似，真系好类似噶。因为大家仲记得当年 MGS 好似四啊。某杂志俾零分，嗰个杂片嚟。咁佢入嚟一个理由就系因为你冇玩上一代，就睇唔明下一代嘅故事。呢度入边《泰晤士报》俾出嘅理由都好相似。你唔识 Mario 嘅话，你会睇唔明故事，睇唔明佢啲梗，同埋佢唔认为呢个净系为梗而梗嘅电影系得好电影。佢用呢两个原因，所以俾佢零分嘅，系咪好相似？真系好相似噶。咁但系调翻转讲就系、是。第一，这个世界有几多人会入场看电影而不识 Mario 的？ 不要玩啊。 即是我是讲会看电影的人，不是看 Mario 电影的人，即是文明世界里面、有几多人真的完全不识 Mario 的、即是你可能不熟，这个是的，但是你不识，有哪个会不识？很认真的 Mario、大佬，即是咁当你个真係冇错，即係你话呢啲服务观众嘅嘢，向来正常嚟讲都係好小众嘅。但係问题呢个小众少到去十几亿的时候呢，就唔係小众嚟㗎啦，大佬。 嗱，咁讲咗佢评分就一得四，而家就而家都係42分到啦。 嗯。 好啦，跟住观众评分咩？91%。 即係好简单㗎，如果你唔係鍾意 Mario， 或者係睇咗上集，即係佢喺个泰晤士报认为嘅必要条件啦嘅话，你根本就唔会入场。你入场嘅人本身就已经係有高度嘅嘢。即係呢，我諗到一个例子，就係、是、当年係有啲人走去屌 H-Man 冇劇情。我生係冇错，有少量嘅 H-Man 係有劇情嘅，有少量嘅 AV 係劇情见称嘅，但係正常人都係睇佢啪啪啪㗎咋嘛。 咪就係囉。 即係 要你睇啲嘢，你要求劇情係咪搞错咗咩嘢呢？ 即係佢会觉得哇，呢啲咁嘅纯粹为叻他而叻他嘅作品係会搞咁个电影业。你个电影业我识唔过你搞唔搞都会諗。即係我都唔想嗰啲远嗰啲嘢啦，但我自己特别觉得我想讲乜嘢。但係呢类咁嘅作品根本就唔係正常嘅电影，佢存在都唔係关你事嘅。即係你咁紧张乜嘢呢？到底我真係理解唔到㗎。即係大家入场就係玩，就係、是、玩睇佢彩蛋，睇佢睇嗰啲怀旧，睇情怀，睇呢啲嘢咋嘛。大家要呢样嘢而制作商俾咗佢，然后呢外人喺度人地食面，你喊咩烫啫，就咁简单㗎咋嘛。 嗰个撚事咩？同埋嗱，套片呢基本上呢就大家已经笑做咩赌乜都得㗎，就係、是、一定过10亿。美元一定过，已经到今日为止啦，即係我而家喺 X 里面喺度碌紧数字呢，已经去咗3亿几啦。美元啦， 首周票房已赢咗第一部， 而喺最紧要就系好夸张，就系喺墨西哥超级受欢迎，爆红嘅墨西哥。我喺 X 度突然间都咁，突然间咁多西班牙文嘅，因为墨西哥超级受欢迎呢套戏， 其实全世界都好受欢迎。 但系问题就系估下估墨西哥都咁受欢迎啊嘛，系爆红到而家系洗晒版，呢个系净个口，同埋就系因为俾咁低分，所以咧就变咗就咩咧，个个嚟咧就嘈交啦，搵呢咁嘅影评人嘈交啦，话佢乜乜乜乜咁样啦。 即系我唔系完全理解唔到对佢哋嘅立场嘅，但我觉得佢哋应该对呢套嘢，你真系咩嘅，你咪唔评佢咯。即系 咪当绝大部分嘅解嘅讲法就系、是、冇黑人，冇 LGBTQ， 正常男人同女人，全体都系白人，零分。讲完， 即系 屌嘅，但系真系根本上，而家荷里活嗰班咁嘅影评啲人，嗰啲乜死人政治正确嘅评分方法，大家已经估捻到晒噶啦。咁呢套嘢，喂，乜都冇啊，咁样嗱。冇剧情，冇深度，乜都冇，冇主题，系真系乜，真系完全冇主题可言噶。我睇咗啦，我4月1日，我嗰日朝头早，一朝早特我睇《明白》，特登走去康城睇，已经系最捻偏门嘅山卡拉地方啦，都基本上爆场咁滞，早场我仲要。 不过佢呢次就更加似，与其话《Mario Galaxy》，不如话系呢个《任天堂 Galaxy》，《任天堂明星大乱斗》咁样啦，就已经 是。未到。嗱，问过制作人，佢话唔会搞《任天堂宇宙》嘅，今次纯粹系嗰啲咩？因为Pikmin 咧就纯粹客串啫，叫做彩蛋过场嘅。咁机械人同埋 Star Fox 都系叫做客串性质嘅。仲有话 Star Fox 啲人话佢好多戏多过《洛基塔公主》，但系啲人计咗条。其实佢对白得两分钟嘅咋，冇而公主有6分钟嘅。 其 实咁又佢两个出， 与其话系好多戏抢戏，不如话佢好抢注目啦。 注目咁啊，即系嗱，补充一下啦，洛基塔公主咧，美国配音就系饰演 Captain Marvel 里面嗰个 Laura Lawson 嗰类演员。 咁当年佢做惊奇队长，成喺度讲埋平权嘢嘛，咁就好多人特登攞佢嚟闹啦。其实心谂关咩事啫？咁人哋而家洗底咯，认真帮佢做宣传咯，咁就算咯，即系无啦啦揾嘢嚟闹。唉， 即系呢、這个又系变成意识形态战场咯。虽然我就有少少怀疑，我怀疑啫，我唔肯定，我亦都冇咩观察。其实会唔会都系借题发挥，唔系好多人搞讲出嚟嘅啦？我唔肯定啊。即系 算啦，依就系叫。总之啊，呢套嘢收硬噶啦，呢套嘢就唔使烦。好啦，继续任天堂啦。 咁啊，继续任天堂啦。之前嘅跟进嚟嘅，上回讲到咧，任天堂对呢个召唤代打嘅专利就通过咗，然后就引发有啲人就去质疑佢嘅问题。我哋之前有讲过啦，有啲质疑点啊，嗰啲嘢主要就系会唔会太霸道？主要大家质疑嘅地方就系、是、咁样，好多人都会濑嘢嘅，好多喂大佬，你 call 个同伴出嚟叫佢打，然后你自己唔打。咁呢样嘢系好多嘢都会有噶嘛，会赖到好多嘢噶嘛，咁啊，然后嘅上回讲到咧，美国主导之后就会宣布会做复审，咁而家复审结果出嚟啦，退回。嗱、先讲唔系撤回，系退回，两个有咩唔同呢？撤回系否决咗个申请，而家退回意思就系你需要 重新搞个， 唔系重新搞个，你需要补充翻啲资料去说明点解佢值得一个专利，因为专利个其中一样嘢批佢到底佢够唔够创新，会唔会同以前嘅有重复之类嘅嘢噶嘛？咁佢就话呢个专利同之前几个专利系有重复嘅，佢又唔系完全重复，而系话好似同几嚿嘢混合埋一齐。即系当然你可以话将几嚿嘢混合埋一齐都是一种创新嚟嘅，但系你就要说明呢个混合有几创新，而且佢仲要唔系净系自己嘅，好似有包括 Capcom 同 Konami 嘅专利都包括在内，即系佢认为呢几个专利混埋就系你个新专利嗰嚿嘢。咁第一就系、是、如果你混到人哋嘅专利，咁你同人哋傾好未㗎？咁第二就係你混合專利要證明你哋創新，你要有更高嘅標準，你先可以證明到呢嚿嘢創新。如果你係無中生有嘅，佢會通常會比較容易批啲。所以而家就要求你補件，係咁樣嘅，唔係駁回，係退回。不過當然好多人都唔理呢啲咁嘅嘢啦。總之提一提翻先啦，咁樣。 即係繼續，唉，仲繼續啦。咁依嘢。 我调翻转，我就唔系好乐见呢个专利攞到嘅。之前我都讲过噶啦，真系好有容易去辣到人哋。任天堂最少现在任天堂可能唔会攞嚟打人，应该唔会攞嚟打人。我都相信佢唔会攞嚟打人。但系万一，但系往后咧，万一咧，然后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人哋会唔会因为佢有呢个专利而唔敢再去做类似嘅嘢咧？呢三个先系一担忧嘅部分，唔系话任天堂会搞人哋。是咁样啦，不过之前已经讲过啦，就唔重复太多啦，咁样啦，好嘛？咁跟住一个小花边， 又系天堂嘅，不过就系、是、okay, 就系纯粹声优嘅问题啦。我谂系小事，应该小事啫。呢啲 件事好少，我甚至唔想用严上去讲、不过最少佢搞到被逼道歉啦。但系我想点解要提呢单嘢咧？系因为好有趣。咁啊，声优你又高野麻里奈啦，就入面其中一个女角的配音来的嘛，咁佢就公开了自己的 Pokemon 队，咁啊，但系咧佢俾人屌的原因是乜嘢咧？系因为套嘢太厨了。如果是纯粹系强的厨咧，咁大家都可以接受，但系呢套嘢呢个队啊，一队有六只啦，入面有两只是纯粹强嘅啫，呢啲嘢就大家容易理解嘅，但有其中另外四只咧嘅特性是好有啲人会形容系呕心，我会觉得打起嚟系会几无聊下嘅，因为佢嘅特性就系、是、我谂大家都已经冇 Pokemon 研究招式嗰啲啊，我用简单啲嘅讲法啦，就系佢嘅特性就系佢唔主动进攻，主要系靠毒、靠诅咒嗰类型嘅扣血嘅招式，去令你自己慢慢磨血磨死你，你去剩翻嘅技能全部都系防御型。即等你打唔入啊，定系喐唔到啊，撤退唔到啊，或者一出嚟啊，即刻同佢平分血量啊，嗰啲咁嘅招式。总之我就唔打你，我就死龟喺度，然后等你自己慢慢死。呢、这个嘢处理起嚟好麻烦，打嘅时间好长，所以好多玩家系非常唔乐见呢类型嘅游戏嘅。我玩 MTG 就知啦，我好中意打 Candid 嘅，但系。对手是好撚唔中意睇见 Candid 嘅，Candid 即系取消对方嘅 spell 啊，即系令到对方嘅 spell 无效。基本上你冇乜进攻手段噶，基本上就定佢对方做唔到嘢，然后慢慢磨死对方，系一个好野人、好厌嘅战法嚟嘅。所以点解佢贴完之后出嚟就俾人焚？ 就是咁嘅原因。咁系作为行外人啦，我唔系受害者，所以咧我就冇感受到佢嘅愤怒，但系我理解到佢系真系中意只 game， 仲系玩得好，钻研得好深，先可以出足够到咁样嘅，其实系 dead 嚟嘅。老实讲，我之前都讲过 ，Pokemon 如果系做对战嗰边啊，其实同砌 dead 冇咩分别噶，你都系自己选择你嘅嘢，你嘅卡，然后再最后打嗰阵时去发挥你嘅 dead， 咁咪即系砌 dead 卡 game 咯，即系提一提。所以点解会提呢间嘢？主要就系因为有趣，佢个嘢都几有技术含量，所以攞出嚟讲下，同之前陀螺嘅情况一样啦，几有技术含量，所以攞出嚟睇一睇、就唔系话佢啲咩俾人验相啊，然后道歉嗰扎嘢，嗰扎就算够数啦。其实应该就系有少数人走去屌，都屌得几大声。咁、当我估就系受到呢类型嘅队伍摧残嘅 player 啦，你都可以想象到呢啲人唔会多啊，所以其实唔算验相嘅。不过佢就因为咁而道歉，就咁样咯。咁啊，讲完啲老任相关，就讲啲业界消息啦。 系啦，咁就依间嘢咧， 讲名两档嘢，你讲名都得，你都唔识嘅。 咪就系咯，你先，你嚟我再谂啊，点讲咧？讲真， 即系好简单啫。剑星嗰间收咗三上真师嗰间，讲完。 系，讲完，系真系，屌你真系，我突然间，你突然间咩？我真系要睇，系，喂，你讲下就总件事，总之系阿金变啊，唔系金文。 你迟啲你讲呢样， 就收各嘅公司。剑圣就收购咗三分真师嘅银波，就咁简单啫。 意外嘅组合咯，印象中呢样嘢好似几风华白波组合，可能我孤陋寡闻啦。不过呢两档嘢都算系几认真做 game 嘅公司嚟嘅、一边有钱，尤其是剑圣之后，一边有钱，一边有人，可唔可以做咗啲新嘅化学反应啊之类之类咧？估睇下先啦，未必一定好，但系可以期待，值得期待下嘅一个收购啦吓，最少唔系又系腾讯又收咗边个啊？嗰啲咁样睇到都闷嘅新闻啦。 起码就系叫做咩？两边都真系做 game 嘅，咁就大家会期待啲啦。呢样嘢起码冇咁淹闷啦，即系我用淹闷，我成日用淹闷嚟形容，妖又系买人用腾讯就系、是、买完之后摆喺度，射不理嗰只嚟嘅。好啦，咁跟住一单咧，其实咧就叫我啲人就叫做咩？就是、小风车时间嚟嘅。咁咧就旧成立咗即年龄嘅事务所 Starwise， 咁咧就宣布重整啊嗰啲乜嘢啦，咁咧就将归就开咗间新嘅事务所，就将旗下嘅之前Starwise 嘅艺人全部转过去，叫有啲多个多个罗啊，咁就将依间新嘅事务所咧就会将以前 Starwise 嘅所有艺人同埋佢嘅组合都转过去嘅，而嗰艺人包括咗咩咧？嗱、我即系讲外式嘅甩辉嗰班啦，就系来晒癫啦、邪灵猪下啦、千年七海，至于艺人组合啊，即系唱歌咧就系阿 Ya and Molly， 即系佢心彩。咁依间事务所咧，仲有一个就系之前走咗嘅声优，就系信用卡事件、走咗嗰位 啊，系咪板仓花 啊？系啊，板仓花系啊，因为突然间老咗窒窒谂唔出。阿板仓花之前就系、因为佢信用卡事件就走就。无啦啦莫名其妙俾人停赛三个月， 就喺呢间啦。 一停赛，而家就即刻着草走咗。咁、走咗之后咧，咁其他人都知道都系唔妥噶啦。呢个真系 你做艺人事务所唔保护其他艺人，咁你要你嚟做乜鸠啊？即系嗰阵时都吐槽过噶啦。 系啊，而之后亦都有几个组合走咗噶，即系例如话系大雄和就自己用嘅歌手名义嗰个组合亦都走咗噶。咁咧就呢单嘢咧就大家讲就系开香槟庆祝嘅，因为呢间事务所咧其实真系有个问题多多噶啦。短短成立咗年几之后咧，又搞一大抽古灵精怪嘢，莫名其妙嘅啲操作，搞到走下一个，大家知道，哇，咁样跳船法嘅话咧，一定系真系唔科好嘢。咁结果亦都比较估到出将接埋啦。唉，早死早超，即系我形容就咩？早死早超生啦。 下一单其实都系艺人事务所，佢而家就早死早着早超生，即系呢个荷罗莎。其实喂，大佬。你唔讲真系唔记得有啲咩存在啊！老老实实呢几个月我行咁乱多间，但系我系连女性向嗰啲铺头都会行埋噶，我真系唔见佢哋嘅存在啊！即系我啲咩进豪屋啊，啲冷鲜盘啊，嗰啲嘢罗针盘啊，嗰啲嘢系唔见佢哋嘅存在噶。Hololive 即系 Hololive 入边嗰间公司 cover 嘅男性部门嘅 嗰啲 video bar 影都唔见啊！系你讲紧系独立嗰啲啊，嗰啲比较细啲嗰啲公司啊，我都仲见到呢档嘢系真系影都唔见，冇人睇，冇人理，冇人识噶。 Monica 咧，你真系 啊！即如果唔系因为 Hololive 好红嘅话咧，大家都唔知道哦。Hololive 嗰间公司嘅男性向嗰边，我都要咁样形容佢，大家先知 吓咩、男性向嘅咩？ 因为佢 Hololive 系单面到地底就认识佢女性嗰边噶嘛，男性嗰边佢唔系，佢从来唔系强男性嗰边噶嘛。 佢唔系同彩虹社咁，彩虹社嗰边基本上男女嗰边都，其实彩虹社嘅男性嗰边好劲嘅，其实。不过咁啊，佢而家咧就宣布咧就系缩减规模，即系简单讲就系企划嗰啲嘢我唔主动做啦，你用我哋个棚去做嗰啲嘢都唔俾，或者系缩减啦吓，即系总之公司就唔俾资源你噶啦。但是分成照分，然后你哋看着办啦，搞掂嘅话你咪搞咯，搞唔掂你哋就自己搞掂佢啦。简单讲就系自生自灭啦，即系又系一个唔做事务所嘅责任嘅事务所，咁你收咩人钱啊？咁当然我知道佢凭乜嘢啦，就系凭你层皮佢俾钱咯，好简单啊！就佢当年俾咗咁多嘢，同埋你当时签嘅约。是签了是你要一段时间之内继续帮他做事的。甚至你离职之后可能会有这个敬业条款之类的东西。是这样去绑住他们。应该就是完约之后就各自散的。不过以 VTuber 生命周期来说，那个完约应该几耐下。通常这些东西签五年十年的会。就是你五年十年的 VTuber 还是没有都是问题啦。但是那种即他就是止蚀。终于不再崩水给 Holostar， 因为他们真的没赚钱的，其实老老实实的确挺不负责任的，但是调回转讲，作为一个公司要零你要胜，喂，你们真的扶不起的阿斗，我们真的没办法的了，对他们来说。当然你可以说 Kafa 向来都不是很掂的，其实 Kafa 最厉害的就是找到一真的劲的人，除此之外企划基本上靠 V 本身，你公司有什么提供啫？然后你是没错，你是公司是有给钱去那些studio那些棚，但是我可以做到那么红的话，我要租studio有几困难先？即周边那些东西，喂大佬，普通人都做得到啦。即我昨天刚刚去完个 event 里面都有些公司出来，就给那些同仁说，你想做周边的话，我们会帮你包晒所有要做的东西， 你出图就得了。当然他会分成了不少啫，分成了不少钱。咁点需要你公司咧？一个 VTuber， 即系因为你之前有讲过 V 系一个非常之讲自主嘅行业嚟嘅，咁变成就系佢同个艺人嘅事务所佢有少少唔同。艺人事务所你 out job 啊嗰啲嘢，或者系训练啊嗰啲，好依赖艺人公司啊嘛，所以佢哋收钱大家觉得天经地义啊嘛。但系 V 就往往会缺乏呢一部分，所以佢而家去放生咗佢哋。我唔知佢哋会唔会有冇再调整翻啦。既然我都放生嘅咧，我哋公司嘅抽成会减少，因为佢嘅公司抽成以我认知系非常之多嘅，好似一半定七成。咁所以佢会唔会咁样调翻低？如果有同步调翻低嘅话，我觉得都只不过系时势问题嘅啫，唔可能无限抌钱落一个蚀钱嘅项目噶嘛，就咁样啫。 咁就系啦，呢啲嘢反正就系、 是，因为调翻转，佢哋一亦都系签咗约，佢亦都唔可以话，得啦，以后你毕业啦，你滚蛋啦，你对方有咁嘅意愿可以，但系我唔可以主动嘅。如果我主动嘅话，就系、是、可能系要赔啊，剩嗰啲嘢，约系双方噶嘛，唔系你单方面话唔玩就唔玩噶嘛，咁样咯。咁啊 ，V 啊，讲多一个，既然讲开 V 啊，讲个单啦 ，Any Color 即系隔篱彩虹社。最主要不是讲紧呢啲嘅告观众嘅嘢，之前都讲过几单噶啦。呢单比较特别嘅地方就系洗版都可以告咗嘢，即系当然你可以讲呢个嘢其实算系一种业务妨碍，系咪威力业务妨碍？我唔肯定，应该算系业务妨碍嚟啫。即系你咁样去洗人哋版，人哋做唔到生意，佢直播就系生意嚟噶嘛。你阻住人哋做生意，同你企咗人哋嘅门口度唔俾人入铺头系一样意思嘅，都系一种业务妨碍嚟嘅。哦，佢呢个应该系告民事嚟嘅，咁啊告赢咗就告赔咗200万 yen， 就唔系好大钱，嚿钱嚟嘅啫，200万 yen 即系而家10万咯港币，唔算系大钱嚟噶，但系开咗个例咯，就系、是、洗版，即系老实讲，唔少人洗过版啦，咁啊都会可以告得肉，咁啊大家都系自己自律下啦，老老实实洗咪够版，即系时间好得闲咩？所以我觉得嗰啲人真系好难得闲，咁啊睇一睇啊。 呢阵系好多人系好得闲噶，你记住。 诶，即系啱啱先讲完啦，水星魔女嗰边都系啦， 闲人多啦，闲呢阵系好多人闲人，将呢嘢作为人生职业咁。好啦，跟住 本地消息， 本地消息咁就 con 咁咧就呢两日啦，呢个宣传好大嘅，因为香港方面咧就又送飞又乜又物咁咧。我就去咗，因为 Love Live Vienna 就嚟咗一个45分钟嘅小型访问同埋 mini concert， 咁我就特登咗去睇。咁咧，本来咧其实我知买最平飞就得噶啦，但系我顺手买错手买埋演唱会飞咁啊， 错手 飞佢睇埋啦，错手咯， 错手。 我以为佢系要788蚊嗰个飞先睇到，原来唔使嘅。 我信嘅。 咁结果就唔紧要，因为嗰日夜晚系有高桥洋子咁。 人生点都要听一次陈浩天使嘅，依个系仪式感。 啊，你之前动漫节嗰时你冇去啊嘛？ 冇啊， 我记得。 咁 啊，我之前个动漫节嗰阵时佢嚟嗰阵时，我有听过咯。 咁我琴日就我星期六去咗啦，咪琴日前日啦。咁我去到嗰时候咧，啱啱就 Kokomi， 即系木村心美，即系木村拓哉个女，咁就嚟做访问做宣传嘅。之后咧就系轮到有次冇次啊 ，Belgium Try 嗰个组合就做访问。咁其实呢段时间我就走咗去睇下啦，会场咧都几杂，五种杂咧系混沌啊。嗱，有卖潮流嘢啦，有动漫嘢啦，跟住土屋贵士嚟宣传，即系嗰个赛车手啊，宣传佢跟住摆咗架车喺度，摆咗架藤原豆腐店嘅车啦，跟住又有朋友少年嘅宣传啦，跟住日清杯面啊拗晒头，跟住有大家乐咁样，最搞嘅就系大家乐咧，佢 cosplay 就咩啊？cosplay 大家樂嘅招牌嗰個水牌啊， 個水牌即係你點餐嗰陣時啊，你會通常就先望下啊，今日有咩食噶嘛？ 個水牌啊嘛，佢又鋪個水牌喺度，個頭套套喺頭上面，個水牌跟住周圍同人影相，幾搞嘢嘅。咁個場都幾大 ，OK 嘅，我其實都尚算多嘢睇嘅。 除咗遠一啲之外， 咁亦都有 Bilibili 添，成檔 Bilibili 擺咗去擺檔，跟住又見到 Sony 擺檔擺 FGO 嗰個 corner 度宣傳。 咁 Bilibili 最少關事啦， 關事啦，跟住都見到宇宙船啦。算是挺 OK 的，即是关事和不关事都有一些的。我觉得是虽然混沌，但我会挺欣赏这种所谓叫做混沌状态。 香港的习惯了，之前动漫节都经常这样，有些人莫名其妙，即是你完全想不到 跟 ACG 有什么关系的东西都过来摆。即是我之前都讲过，因为很简单，你知道个 target 是青少年就的人就会有机会来动漫节的了。这里很少少。不过这个原理不一样，它不是讲 target， 而是讲个 source， 就是个来源，即是有关系的都会过埋嚟咁样咯。 咁就睇啦，系咯。 即系譬如 Sony 嚟啊，佢系有 FGO， 但系个 FGO 基本上卖相机， 系咯，有晒头， 系 sell 佢相机噶嘛。Sony 卖相机好正常，我都调翻转讲，日本未必有咁特别添。我调翻转讲，即系咧，虽然冇错，理论上佢哋都系 Sony 旗下嘅，大家应该知噶啦 ，Sony Apex 啊，但系其实日本呢边反而冇咁 crossover 噶。即是日本 Sony 各自为战，大家都听过这些东西的。我们不记得有没有专题讲过，如果没有的话就看看会不会讲。总之它是不会这么融合的。反而这里面是将这两个完全不拉家的部门融在一起。 这个就是香港，香港就是这样东西好，就搞不搭闭的开捞在一起。日本没那么灵活，日本人做事，但香港就什么都搞不死的。 不过有人就说它里面的场有些展品比较缺乏诚意。即不过反过来就是日本呢边、台湾嗰边都喺度搞紧，都系呢个礼拜大 event 日，派唔到咁多嘢过嚟都唔出奇嘅。 唔系啊，咁佢其中 Hollow Life 摆成大堆胶牌，等身大胶牌摆到算系 OK 噶啦，已经系。 嗰啲牌牌胶牌佢哋大捻把啦。 嗱，咁有一样嘢就系佢咧就会场分三部分嘅，首先咧就系公开部分啦，公开会场啦 ，public stage 咧，嗰咧就卖人上去嘅，即系琴日星期日咁样，阿东文海就上咗去影，上咗去做访问啊，握手会嗰啲乜嘢啦。跟住一个叫 Best Day 嘅，就系封闭咗嘅，就系 Hollow Life 喺度搞演唱会嘅。跟住有个握手会专区，即系上去嘅。然后仲有，然后咧喺另一个会场里面咧，就有一个大型嘅演唱会区。咁演唱会区啊，咁我讲咗甩辉嗰度先啦。咁就嚟咗四个人，伊达小百合、大雄和昼、李宇同埋杰下四个。咁就45分钟，就30分钟就嗰啲访问啊、小游戏，然后15分钟唱歌，咁就 OK。咁喺唔使俾入场费嘅情况下，非常满足噶啦。然后咁睇完之后咧，我就走咗去睇音乐祭。首先就我完全唔识嘅 VTuber and M， 完全唔知乜水嚟嘅。跟住就系、是有次冇次，然后去到就系一句香港嘅 band 叫做马鞍尼利。然后镜仔 Anson， 跟住就系、是Do As an Infinity 啊。我因为佢都唱动画歌，但我冇睇，我就知道佢个主音系半尾刀子呢、这个歌手，我识佢嘅。咁就然后最后就系高桥洋子。其实如果你将佢中间嗰啲好漫长嘅休息时间 cut 咗嘅话，4个钟头一定搞得完。但系佢中间就摆好多时间，摆明拖时间嘅。结果咧就咩？莫名其妙地40分钟嘅演出，有20分钟时间系冇嘢做嘅。啲观众咧就全部走晒水吧度饮水啊，饮啤酒咁样。 屙尿位咯， 系咯，坐嗰啲休息区度坐喺度摊头咯。大佬，我企4个几5个钟头啊，大佬点企啊？ 我觉得系呢个安排问题，因为以前 其实你可能去得少动漫节，动漫节都是这样做的，他用一个钟头为单位，不过他就不是一个连续的音乐制啦，可能是譬如说这个嘉宾签名活动或者那个访谈活动，活动和活动之间会有15分钟的停顿，即是他每一节是一个钟头，然后入面有45分钟是真正编排给你的，然后中间有15分钟，那个其实是一个缓冲来的，因为 event 现场 event 大家都知道不一定可以很准时地啊45分钟了咁你 take 佢落去唔会咁样噶嘛？即系如果有时兴之所至，唱多一首，又或者系讲多几句，咁会有个 over one 嘅情况。咁佢嗰15分钟其实攞嚟做咁嘅笔画，同埋有时可能要清场啊，或者布置啊嗰啲嘢。即系呢个 event 同 event 之间，但系同一个 event 入边隔15分钟咁耐啦，其实系耐多一剂嘅。你隔5分钟，我觉得已经好足够噶啦。你有个地方俾人去下厕所啊嗰啲，就算就已经足够噶啦吧。 大佬几难顶嘅，尤其去到。第四个阿镜仔，我系得唔好讲咗啦，即系总之我系匿咗喺水吧区嗰度，带埋 AirPod Pro 先勉强挨咗嗰40分钟。咦？点解我咁做嘅话，就唔好你唔好问我。 忍住俾人出征啊！你 系啦，因为总之系同埋去到最后 ，Doors Infinity 同埋高强子真系叫佢咩？点解佢两个把压轴？明显地就系、是。佢系两个系 level 系完全同之前嘅四个组合完全唔同 level 嘅，即系一个咩实一个真系咩叫老咩叫大咩叫大将咩叫老手，同埋啲年轻嘅乐队咧，我之前嗰四个系就算系马利利同埋有钱冇钱，我都系觉得唔掂，我最初以为系咪个会场音乐啲声唔好咧，唱咗旧听都唔知唱乜，点知由一出声由一开声，唔系啊，佢唱得好清楚啊，佢歌词唱得好清楚啊，啲声好靓啊，咁我只能够话咯。真系 level 唔同，又唔 level 唔同嘅。 呢个就好多年前都有讲到噶啦，呢、這个音乐室歌手嘅问题。高桥洋子嗰代冇啲咁嘅嘢噶嘛，或者最少唔兴啦。现场系咁唱成咁，录音室都系唱成咁，唔会太大分别嘅。即系最多系话啊，现场就一 take 过嘅，咁啊你录音你可以录多几次，系咁样嘅，系就咁大把嘅啫。所以你现场听唔会跌好多嘅，佢嘅唱功啊嗰啲嘢。咁但系录音室歌手可以逐句唱。你一到你现场去唱的时候就可以一劈嘢，呢个唔系贵古贱今，但系真系习惯唔同，呢、这个就讲咗好多年噶啦。咁啊，你终于见到见识到啦吓，即系之前我听高桥洋子唱嗰阵时候都系有个感觉嘅，即系代际唔同嘅。 系啦，咁但系咁大无 Doors Infinity 就唔使讲啦，依即系出道咗咁多年嘅组合，又一开声发咗就系真系 level 唔同嘅啫，大家都系 band 啫，但系 level 完全即系两个都完全两个唔同 level 次元添，有人去到系， 但系我只能话你听，现代咧已经系个标准依个要求低到咧，你现场唔系假唱或者代唱已经系咁噶啦，已经算系咁噶啦，好认真噶， 即系第一做好唔客气讲就系、是。系去到嚟 Lina 嗰十五个 mini 嗰小型嘅 mini concert 啊，都好过前嗰四组人啊！问你死未？即系叫做你系细 band 嘅，始终你真系同 level， 即系同一啲真系见到食过夜粥、见惯大场面嘅系唔同 level 嘅，嗰下先惨啊！大佬人偶像 job 咋？ 嘉宾意见不代表嘉宾立场啊！ 真系噶，有比较伤害。啱啱先听完佢四个已经系叫做咩？唔齐人，即系叫随便表演下，叫捞几首嘅啫。佢都唱得清楚过你，表演得好过你，咁你冇嘢讲啦啩 ？OK 啦， 好啦，咁就唔好再踩佢啦。咁我觉得呢啲有时真系冇得讲嘅，有啲好啦，再讲下台湾嘢啦，又系 喺对面咯。台湾嗰边咧都一样系 event 好 Q 多嘅。咁啊，同一日系有台中嗰边有动漫展，然后台北嗰边有蜜瓜嗰边搞嗰、那个呢、這个秋叶原动漫祭，同埋三创嗰边。三创即系光华隔篱啊，入边有搞呢个快闪店，呢、这个快超快机嘅快闪店。咁嗱，最后一个系规模上系细好多啊，但系镬系最多系佢啊，先嘅嚟噶。咪台中嗰边咧，其实就冇乜嘢，就主要就系要佢哋要成班又唔知系呢个动线牌安排问题定系乜嘢啦，结果要爬坡爬入去嘅，即系。你点样搞嗰个嘢出嚟啊？不过台中嗰边搞就向来都系窄啲啊！佢哋搞咩 event 都出事嘅，真系唔知点解台中嗰边系特别大问题。咁另一边咧就系、是、出事前就系蜜瓜主办，出事后蜜瓜就净系负责去卖飞嘅啫。有少少撇清关系嘅感觉。不过其实问题就大家讲得比较严重，我觉得就真系唔系非常严重嘅啫。因为佢而家 Melon Books 去咗台湾台北嗰边开第一个海外店，大家知啦。 啦，我之前都有去。死啦！我到底有冇出咗专题？好似未出，即系唔紧要。 你即系几多专题啊？你究竟？ 咁总之佢就喺嗰边就见到嗰度佢有宣传啊，成会搞个叫秋叶原动漫展物体。咁啊，睇相咧，外观路边几有心思嘅，佢真系将我哋老秋入边啊个外观模仿得有个七八成次，车站啊嗰啲嘢 ，Gigo 都攞埋出嚟。不过 Gigo 唔系接咗咩？不过唔紧要啦 ，Gigo 未接晒。咁其实实际上系一个同运 event 啦吓。咁啊，然后请咗好多人嚟搞嘉宾，即系抌心机、抌钱、人力、物力，乜都好抌咗好多出嚟噶啦。但系第一届搞多少会有啲甩漏嘅。其中一个俾人讲嘅地方就系 R 十八区唔准卖 R 十八嘢。 咁即系卖咩啊？你 应该大家可能听过。麒麟啊，即系嗰个专画猎奇嘅嘢，唔系血腥嗰只猎奇，其中一个代表作，我哋新闻有报告啊，就系有人要佢画呢个林郑俾人颜射嘅图，然后佢救命，你哋唔可以咁画啲咁嘅嘢嗰个嗰一个，咁佢其中一件自己出嘅精品就系拉猪武士，或者系佢嘅角色啊，拉猪武士，边个拉猪大家应该知噶啦，咁呢方面啦，色情方面嗰个啦，佢出咗把剑，那个剑个头嗰部分咧。是拉珠嚟嘅，你真系唔好再问咩叫拉珠啦，即系唔好扮星尽。咁然后佢就俾主办单位话呢个嘢涉嫌猥亵，要佢落架，即系叫佢唔好展出。咁佢话：，大佬，你呢个区啊，唔系 R 十八嘅咩？你点解唔俾我买 R 十八嘅嘢？嗱，以我所认知，嗱，我唔知嗰个人系咪日本过嚟嗰边过嚟，定系用翻嗰个标准啦。佢讲嘅猥亵应该系指日本嗰个猥亵，即系日本有条罪叫猥亵罪。我哋点解日本 ACGR18 要打格仔都因为呢条罪？我哋以前有个专题讲过噶啦，简单讲，呢条嘢就系讲紧猥亵物唔准发布，除非佢唔足够地猥亵引起人性欲。咁点解会有格咧？就是、因为呢个罪嘅其中一个弹，可唔可以叫弹书啊？就是、有个法律嘅补充或者个法律嘅习惯，就系、是、如果你打个格嘅话，就唔认为嗰个系猥亵物，即系有啲似香港嘅三级书。三级书并不是十八禁，我重申一次，我好多专题都讲过啦。香港出版物有三个嘅，一级、二级、三级。一级就全年龄，二级就是十八禁，三级就禁止出版。猥亵物就是指三级禁止出版。咁佢就话呢件嘢已经超越咗正常嘅 R 十八嘅二级，而系去到去猥亵物嘅程度，所以唔准你卖。是这样的意思的，就不是说 R18 不准买 R18， 这个他主办单位有少少无辜，你可以说他尺度比较严，可能有少少惊弓之鸟啦。因为为什么呢？他临开场的时候跟全世界讲，所有人都要查身份证，入场要查身份证，因为他们这方面是比较严格少少，香港这方面比较松一点，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法律，没有这样的法规，但他们规定如果你要18禁要公开展示的话，要用格规格式。我以前讲过点解香港嘅淫涉及不雅条例唔可以用呢条嘢，之前有讲过啦。总之香港做唔到，而亦都唔需要做啦。咁台湾同日本都系会分隔嘅。咁日本就比较松散少少，台湾系执得好严嘅。佢真系逐个逐个查身份证或者系护照或身份证嘅，总之要证明你过咗十八岁入场嘅时候，我系不断地去。然后咧，因为佢睇唔惯啦，你破到身份证，佢会马上知道边度要睇边度，佢知道你够唔够十八岁。我每次攞护照出嚟，佢都要望半日之后先睇哦呢度，因为佢第一样先望到嘅日期咧系签发日期。我总唔系几岁啊，大佬。咁啊，不过唔讲咁多嘢。总之就系应该系分区嘅问题，佢哋俾人可能系主办当局或者系啲执法单位或者系市政府之类嘅嘢，认为佢分隔做唔好。咁分隔唔做唔好嘅话咧，就会变成你只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你就系全部成个场全部都系当成十八禁，入亲场就要睇；另一个方法咧就系全个场都系全年龄，咁然后你就将所有 R18全部踢走。咁好明显后者系做唔到嘅，佢唯有只有做前者。开场前嘅混乱一部分系咁样原因嘅，咁另一个原因就系佢有讲三日飞系 VIP 飞嚟嘅，有优先入场权。咁但系去到现场之后，莫名其妙地冇咗平权咗，即系因为佢又唔系话呢个叫 VIP 飞，呢个系三日 pass。咁结果在场唔知发生咩事，就最终系变成咗无论你系三日飞定一日飞，都系一齐入去。 话咗有 VIP 就冇 VIP， 话咗有十八禁区隔又变成唔间五区噶，咁啊然后退票嘅问题咧就关 iBON 事 ，iBON 就系咪 I 咁咁读啊 ？BOIBON 啊，七仔嘅一个卖飞系统嚟嘅，类似我哋城市电脑售票网啦，你可以咁理解啦，非常之难操控。我系企乱咗喺个票机度，我之前旅行嗰阵啦，企咗十几分钟去，系咁笃嚟笃去，笃嚟笃去，最后先买到我嘅飞，咁啊。总之就有各种麻烦出嚟，不过我都可以归咎为第一次搞，所以行程比较失当啊嗰啲嘢，咁啊俾人屌嚟屌去，咁啊第二个啦吓，咁然后第三单咧就系、是、三创嗰边，安比斯系一间台湾 ACG 嘅主力卖精品咯，唔知佢又仲有冇做其他嘢，叫做安比斯动漫网络店 ，Abis 啊，深渊嗰、那个，呢档嘢其实都几多前科啦，已经系佢搞亲啲嘢咧，我真系对佢冇乜好印象。我去咗咁多次，冇买过佢任何一件嘢。第一就系佢会卖老番嘢，同人当老番，冇授权冇成，亦都冇讲佢系同人。总之各种各样嘅问题啦。咁佢呢次搞活动，辉夜姬嘅活动，唔知系佢太小佢啊，定系佢本身就真系咁 Q 烂？因为佢喺个商场入边啦，十一点先开门嘅快闪商店，即系嗰啲卖啲精品啊嗰啲嘢，我而家成日叫一叫。咁辉夜姬大家知啦，好红。在日本、在台湾、香港好似冇咁红，但系都红啊，其实都唔少人睇嘅。我之前有讲过啦，咁、佢就搞活动，咁啊成扎去排队买，咁好正常啦。我根据我去咗阿 friend 咧，嗰、那个因为佢嗰个嘢喺六楼嘅，成个三创就有十一层嗰个系展览场嘅。我原本以为佢喺展览场入边搞，佢系我个 friend 系先上六楼，因为我哋喺六楼啊，跟住排队落地下，再排队上十一楼，再排队落地下。喺度上落，最终佢行咗四次，由地下去到十一楼，行咗四次，最终系买唔到，因为佢赶时间要去秋叶原嗰边，即系啱啱讲个活动啊，结果系买唔到，系一大扎人去，然后发现就系佢冇做过任何嘅事前整队，但系啲人六七点已经嚟到开始排队了，冇整队冇成，啲人乱鸠咁排。冇人做整队，工地都唔识去整队，然后仲要有啲唔知系愉快反定系有啲咩阴谋论嘅嘢，走去乱咁带队，结果变成就系有部分人系不断咁重复排队，然后我觉得最绝嗰个嘢系乜嘢咧？佢哋你话呢啲嘢都可以话系佢哋懒啊，或者系冇事前安排准备啲咩？佢哋最终有个妥协嘅现场派嘅整队方法，我听完之后我系眼巴反，眼前一黑，系乜嘢咧？队头变队尾。条队直接调转， 哇！ 即系话你六又有，我唔知佢中间有几混乱啦。但系原本六七点嚟排队头嗰扎人变咗队尾，最喺佢整队调队嗰刻喺队尾嘅人变咗队头，咩神操作嚟啊，大佬！哇！我真系老实讲，呢、這个神操作之下，啱啱我哋讲嘅所有嘢都唔够呢个神操作嘅逻辑厉害啊，大佬！你其他安排失当系能力不足，呢、這个系黐咗筋啊，大佬！我嚟排咗五六个钟头。然后你同我讲我怼头变怼尾，哇！我真系黐筋嚟噶呢啲嘢。啊，最终然后就系咁，啲嘢都最终都系完售啦。毕竟你受厂商嘅气，唔代表你唔想要件嘢嘛。而且好多人都系来都来了，有人问点解呢啲人可以排几个钟头，沉没成本问题。因为如果你话我听，我一开始我就知道，哦，条队好 Q 长，几千人嚟排队嘅。我要排五六七八个钟头，我可能会考虑哦，咁我唔买咯。咁但系一开始你又唔，我就系知好多人，但系好多人，你排一两个钟头又系好多人，你排五六七个钟头又系好多人，我点知？而且中间一日太混乱，我根本冇人估到到底可以排要排几耐，我先可以买到。咁变成大家冇办法，唯有喺度等，即系洗失咗个头。有呢次我排肥水亭嗰个情况咯，不过肥水亭可以预计更加大镬，佢哋系冇得预计到底我仲要排几多钟头，因为如果我知道我要排几耐嘅，我可以止损，我系知道我要排到十二点嘅，但系我唔想放弃，咁咪继续咯。但系我嗰个情况就系、是、我根本就唔知道到底我系排到十一点就可以攞到啊，定系要排到两三点先攞到，咁有大部分咪硬住头皮要继续排咯，咁可能系佢哋冇其他活动安排啦之后嘅。 总之一头嘢就係三档嘢，三档都各自有啲都几差异嘅嘢囉。七月嗰个就算係第一次搞，另外我两档嘅大佬你唔係第一次搞㗎囉，都出都要咁样出镬。咁然后你一个 FF 道歉表，就係因为相对于 FCA 即係七月嗰个同埋 Samsung 嗰个，喂大佬FF 的安排已经不算是很大幕了，不少是其实是非战之罪来的，即突然间觉得其实他都不算太差，即比烂在这里两个，即 低潜的战斗。 至于日本那边，我是有去了一个很小的同行 event 的，因为太小了，他夹去游记那边一起讲了，跳过了，因为一个真的很小，我没有事前不知道的，我是去到，我直接去了八王子之后，跟住我喺未攞 inbox 嗰个见到有同人 event 宣传，然后个日期系四月五号，咪即今日我去嗰阵时，跟住就喺隔篱，然后入场免费，咁我入去望一望，即唔系特登去嘅，咁细嘅 event 我正常唔会特登坐两个钟头车去嘅，咁样啦，咁啊到时再讲少少心得啦，因为几特别嘅，同我哋睇开 commit 嗰啲或者系 commit one 啊嗰啲综合型大型综合出现咧，有都几唔同下嘅气氛啊嗰啲嘢咁样啦，不过就上就唔影咗好多啦，因为真系唔系好多嘢想得影啊咁样啦，好啦，event 讲完啦，咁啊讲啲法规嘅嘢啦吓， 好算好消息咧。 之前我哋有讲过嘅，就Donald Trump 就讲过，有人会将佢解读成为不得干预 ACG， 呢个系一个片面或者局限少少嘅解读啦。虽然系有我哋 ACG 呢边都应该会得到连带嘅好处啦吓，咁、就系今次嚟到 FTC 啦，即系呢个美国咩公平贸易委员会之类嘅嘢啦，就警告 Visa、Master 呢啲上架美国嘅上架公司，就佢哋不得干预合法嘅销售活动。最主要系罚，甚至系审查，直接系，即系我哋最熟嘅，梗系唔准卖路啊，成嗰啲嘢啦。不过呢条法例主要其实系上下级公司限缩一啲同宗教相关嘅销售，去审查我哋。如果你哋去搞呢啲嘢或者卖呢啲嘢，我哋就唔提供服务俾你，佢不得咁样做。咁啊，有人用呢个的士比喻，我理解，但系有少少唔一样嘅，因为香港嘅法例系明文规定的士唔准拒载。是相关法例写到明的，但是拒绝为某些人服务提供服务呢，不在法律里面规定的，除非你说这个牵涉这个歧视条例，那就跟相关法律会有影响，但这里面他直接就签了行政命令嘛，那 FTC 就做事就警告他们，如果他是非法的，你当然可以拒绝服务啦，但如果是合法服务，不可以因为你公司的意识形态性去拒绝他们服务，这样的。不过提醒翻，其实就主要唔关我哋 ACG 事，主要就关宗教啊或者意识形态啊左翼右翼啊嗰啲嘢嘅问题嚟嘅。咁啊， 唔好作多情。 不过我哋都应该可能会有受到连带嘅好处嘅。咁当然可能佢最终话唔得啊，罗系唯一死罪嚟噶，即系你接轨到世界啦，可以商标噶。咁啊，睇下点啦吓。咁啊，点都唔会系一件坏消息啦，最少。最多是可能不是好消息咯，咁样啦。 至少唔会再恶劣落去，算偷笑啦，唉。 咁有人又出个谣言，就话咩黑石佢承认自己啲咩咩项目，我哋之前有讲过啦。其实第一嗰、那个访谈好耐之前噶啦，第二唔系取消 DEI 政策，而系改名嘅啫。佢哋会继续做嘅，即系唔使咁快开心事。不过佢哋会调整方向性，系咁多嘅啫。即系有啲人当将呢件嘢当事实去讨论呢件事，我顺便你见到人讲，我重新澄清一句啦。咁另一个都系算规范啊，不过呢个系自我规范。咁当然系我哋最中意自我规范嘅日本厂啦。不过就主要就唔知关唔关大家事，就唔太关我事嘅。 至少唔关我事。 因为买唔起，主要系买唔起。呢个大家知道呢个日本系有真唔一定似真人嘢嘅公仔，下边系有窿。咁样讲，大家应该理解啦，唔好讲得咁白。 Touch way 咁咧就佢哋就业界之中就开咗会，做一啲微调，因为呢类咁嘅公仔咧，如果做成同人正常人一样咁高，160cm 或者150几啦，睇你中意边咩 size 啦嘅话咧，其实系好乱重嘅，所以你做某啲运动的时候咧，系做唔喐嘅会，咁所以咧就会有一扎。会细只啲嘅，第一就系轻啲啦，主要系轻啲啦，第二就系平啲啦，成本都平啲啊嘛。咁但系有部分中意罗的人，或者系大家明啦，我唔想讲个名出嚟，唔想嗰个僻字嗰个名出嚟，咁啊系会专买呢啲嘢。咁啊，虽然我唔明白 到底有咩问题？不过有啲人觉得系问题。喂，老实讲，佢又唔系捉咗个罗去，咁到底有咩问题咧？总之，但系又某啲人觉得系问题啦。咁就修正个基准，就系咧以前咧呢啲细只公仔咧就比较似系罗嚟嘅。咁佢而家就唔得，你一定要将佢变成一个缩细比例嘅成人。因为缩细咗嘅成人同罗系唔一样嘅。如果你睇所谓嘅合法罗莉 AV 嘅话，你大家都见过，系一个莫名其妙嘅不协调感，非常之恐怖。我老实讲，我真系有少恐怖吓谷效应嚟。先唔讲我好少睇 AV， 即系有个好毛毛的啊，我有咗咁嘅恐怖嘅感觉嘅，净系就佢而家就要俾呢个感觉俾你，就系缩细咗嘅成人。呢啲細只嗰啲，佢要做成咁樣，就主要嗰啲咩頭身啊、比例啊、頭嗰啲肩胛寬啊，同埋最重要嗰樣，大家最容易理解嘅禁止頻喻，頻喻錯了嘛？雖然我唔會用呢啲嘢，亦都唔關事，但係作為一個頻喻黨，我覺得頻喻係咪即係鬼佬世界又係咁？你日本又係咁？雖然我呢又唔係唔理解啊，但係總之佢哋就要咁樣去要求咁樣改啦。總之現在就佢話就係已經係停止咗銷售，我唔知。出边卖紧嘅仲有冇未班车？但我唔知道，虽然我唔会买，就重申一次，我真系唔会买。咁啊，总之佢有个咁嘅调整啦。如果你系有咁嘅需要嘅人，咁你咪自己睇下咯。尤其是去咗海外之后，佢哋未必可以去到海外都回收嘅，你可能仲有最后未班车机会，算自缩啦。即系我几难得日本会管呢啲嘢咯，老老实实，日本正常卖罗都唔理你噶嘛。佢唯一最有意义系咪打系打唔打价噶啫嘛。即系虽然呢类公仔梗系打唔到价啦吓。大佬咁样，总之佢就佢收咗咁嘅嘢，几特别，所以攞出嚟讲下啫。即系应该唔同大家冇关系啩？我唔知，即系唔想咯。 唔知冇人我有去 咁啊， 救就系个救治医嘢。 咁啊，讲个同大家应该有关系嘅，但系就唔好咁快开心字。咁有两单消息，亦都引发咗另一单消息。先讲个两单消息啦。 首先就是其实之前啲有留意新闻都会知道噶啦，咁 Google 发表咗新嘅技术叫 Turbo Cry， 就是用少于六分一嘅 RAM 做咗同一效果，即系 AI 啊，因为 AI 最大问题就是食 RAM， 咁你如果用少得六分一嘅又做咗同一效果嘅话，咁 RAM 平翻好多咯，悭翻好多 RAM 咯。 先讲呢个关嘅 RAM 系指 VRAM， 系啦， 咁当然啦，你悭咗 VRAM 等于悭咗 RAM。两者是一样的，因为正常你 RunAI 的时候 RAM 的容量应该要是 VRAM 或最少两倍以上，这样东西会省了，然后就有人觉得个需求会减少。这个剧本这么熟的，为什么？即是我们讲 DeepSeek 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不会的，先生，你省了 RAM 只会哦，那我就做多一点咯。即跟 DeepSeek 一样，就算哪怕真的省了四分一成本，你最算力的要求是不会少到的，只会是那我就做四倍嘢咯。之前我说风水率压力十年八年，我每日因为冇压力咯，最后结果都是咯，个算力要求冇降冇下降过。但虽然而家增长放缓啦，主要系因为佢哋冇钱啫。不过先唔讲呢样， 唔系就系有啦，不如唔讲啦。 同埋啲 RAM 贵啊嘛，系 咪就系咯？ 咁啊呢度呢边系咩？一样嘅情况就系出咗个消息，有人觉得个需求会下降，所以 RAM 厂啊冧，股价会冧啊，个需求价钱会暂时下跌，嘥 gas 啦！你呢啲嘢你成本下降，第一成本下降唔系普及咗所有人，搞清楚先。呢个量化嘅方法啦，因为一路嚟以嚟量化都系不断下降嘅。喺我玩 AI 年代系讲紧双晶度做量化嘅，而家双晶度、半晶度都已经 out 啦，即系单晶度系指32，32量化，半晶度系指16。八四而家通常系用紧八或者四嘅八嘅量化嚟噶啦，已经系，所以第一呢个技术系有进步，唔系有啲人吹到咁劲呢个第一。第二呢样嘢其实一路都做紧 AI 嘅量化系不断地向下揾嘅，因为 AI 唔需要好精准。点解会有双精度？系因为最初呢个物理运算模型嗰阵时啊，系要非常之精准，所以佢要双精度64 bit。咁但系AI 生成其实是随胶片的，最紧要快，因为你由32 bit 即是单晶度去到16 bit 半晶度，真是整整快了一倍，就真是这么粗暴的，去到8 bit 又再快一倍，去到4 bit 又再快一倍，现在研究紧2 bit 再快一倍，是这么简单的，就是这么简单粗暴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它很厉害，其实是一个正常演化来的。 咁但系啲人就觉得呢个 van 会平咗，会成有人提早就订货，就系应该系嗰啲囤货嗰啲啊，就提早订货。咁同埋另一件事，最近都屌咗唔少嘅 OpenAI， 就话呢个 OpenAI 违约啊，即系停止采购乜乜七七，所以就个市场就闪崩了。咁啊，两样嘢，第一佢签嘅佢唔系违约，佢签嘅叫做意向书，即系我想买咁解啫。意向书系冇保证嘅。即只是话你听，我正式确认你听，我想买件嘢啫。咁就最初买唔买咧？冇 guarantee 噶，我完全可以调整我嘅嘢，只系话俾你听系一个通，未至于单方面通知嘅。咁最少就系、是，即因为譬如我话而家话你听，喂，我听日可能会食你十个汉堡包，咁你麦记，我整多十个汉堡包咯。咁但系我唔过嚟买，都唔系乜嘢噶嘛。咁亦都唔会影响间厂噶，你唔买咪其他人买咯。我备嘅料亦都唔关你事，其实只不过系可能嘅意向书签完之后，可能会优先卖俾你咁解啫。咁因为 OpenAI 而家几咁兜踎，大家知道噶啦。咁啊，各种佢自己本身嘅问题啦，我之前各种 AI 都提过啦，就唔重复啦。总之佢系减少咗个调整咗佢个呢个方面嘅需求。不过呢个就全世界都咁样做噶啦。咁啊，有人就借住呢个消息想拱冧个价。咁啊，当然拱冧咗，大家都高兴嘅。咁但系会唔会冧咧？我几悲观，呢两个消息其实都系唔太影响到成个供求嘅。这个供求依然都咁样，我当然希望佢下降，但系即系实务上，我认为佢唔会因此而下降。咁啊，提一提各位，因为好多人又系将呢件事当系事实咁样去唱去成，咁啊亦都有啲蠢材去信咗，即系等于 DeepSeek 出嗰阵时候，你走去放 Nvidia 嗰啲。你而家抌啊抌得抌晒出啦，咁样一样情况嘅啫。咁啊，调翻转 RAM 又唔系股价嚟嘅，咁啊，不过就对大家依然系有影响嘅。咁啊，睇一睇各位啦，冇咁咩啦吓，咁样。 唔好咁紧张，反而同佢冇关系嘅、好啦，跟住咧就系、是、 都系加价潮， 同我有关系噶啦。咁咧就而家打紧仗啦，咁样油价系咁加，咁我买机票我首当其冲，咁我抽到演唱会飞咧，机票咧就加咗两嚿水啦，已经。咁本来咧，我去我见到港行咧去香港去窄房咧，本来咧早嘅就3700嘅，但系咧迟两日就已经4200啦。咁我计条数，我买 ANA 转机即系3200，差成1000蚊。咁我 ANA 好过啦，做乜港行啦，辛苦啲转机好过啦，咁悭翻成1000蚊。但其他都系咁加噶啦，啲油价加咗几嚿水噶啦。咁就对于你去开对于十算都要去日本嘅我嚟讲，随便加。 调翻转，你买咗飞唔通唔去咩？ 唔系呢个问题，而系硬贵年代都咁去啦。咁而家佢加咗佢条数，照去咯，少有关系，加几嚿水啫嘛，都系要去嘅，一定会去。但系有啲人就真系唔去啦，搞到今年清明节啲人咧过翻晒大陆，据说啊 缩班啦，而家仲要系因为咁咧，仲有好多航空公司，尤其啲廉航啦，缩班咗，缩咗唔少。 系啊，缩咗去啲冲绳啊，啲咁湿沟地方，因为其实入香港好多湿沟骑呢嘅航线嘅，系你唔明点解佢可以开到航线，即系话香港去高雄啊，去一个礼拜两班嘅，鹿儿岛都系一个礼拜两班，咁如果去北澳嘅小松咧，就一个礼拜都系两班，都系两班嘅，一四啊二咁样嘅，但系但系有一句，你会唔会特登坐飞机去嗰啲地方咧？ 我啱啱先飞完鹿儿岛， 咪就鹿儿岛都仲好啲啊！小松啊，大佬北落嗰个又唔系咩山卡拉嘅地方。你讲咧，你由大阪啊去小你大阪，你去北陆啊，都系个人中游火，即系个人都系两个钟头火车啫嘛。使唔使登要坐火车去嗰度咧？即系叫谁得咧？ 咁可能佢就系已经去飞完其他地方啲大城市嗰啲飞完咯，咁啊直接飞去嗰度边玩完直接翻屋企，就唔经过呢啲大机场嗰啲嘢啊嘛。即系但系因呢类咁嘅细航支线航线啊，嗰啲细航线嗰啲嘢，就相对嚟讲会比较受呢啲影响啊嘛。大航线即系你飞东京睇啊，飞大阪啊嗰啲啊， 加劲佢呢样人嚟嘅嗰啲地方，你使惊 啊？即系会变成就系、是、佢哋唔少人缩咗航线就会，如果你真系想要去嗰啲地方，咪会受限咯。啊，先讲利益申报啊，我所有机票到目前为止所有机票啦，都系打仗前啱啱好打仗前两日买嘅，暂、时仲未有受到影响。咁啊，而且真系往后仲要买的话，我大可以唔搭新干线咯，大不了。啊，虽然新干线三倍机票，三倍预机票呢个价钱真系好卵贵。 巴士啊，坐巴士啦。 咁有啲。 中中间间嗰啲搭巴士搭唔到噶嘛，即系你去名古屋你点搭巴士啫？ 名古屋搭巴士啊，咁啊，名古屋就巴士啫嘛，嗰啲地方不算啦。 冇夜巴啊嘛，重点系 咁我哋嘅问题啦，呢个就 咁我唔中意搭日头巴士去浪费我时间啊嘛。虽然我喺台巴嗰边系咁样玩过，咁啊详情听游记啦，仲未录，咁啊有两排应该。 你开嘅嘢太多啦，你而家。 咁啊，总之就系悲报啦，咁样大家知噶啦，咁啊又贵又小航线，咁啊冇办法噶，你油价升，咁就系咁噶啦，打仗啊嘛。 咪当年啊，当时未有廉航年代啊，香港去日本都中型大阪嘅啫，多地方都冇啊，挑嗰时候我咪咁样去。 而且仲要系连内陆航线都唔系好多俾你拣嘅咋，即系你飞完东京大阪之后要再去嗰啲地方，好多次真系买 pass 去搭新干线嘅咋。 如果嗰啲冇得你拣，你仲好讲。而家即系叫做咩？而家几幸福啊！拣啲班啫嘛。当年我哋冇得拣，你想坐廉航啊？得东京大阪已经冇廉航啦，大阪已经靠已经要坐因航啦。而家大阪而家冇个大阪啦，全日本周围都系廉航，你仲想点啫？ 即系我飞日本个年代，根本连廉航都冇啊！咁啊， 就咯，我连网都未有年代，不过唔好再推啲老坛回忆啦。好啦，最后又系我嘅天气报告。 天气报告真系天气报告，新闻啊，最后总系要配天气报告嘅。咁啊，呢个 Win 十一又获。喂，老我实讲真系，我即系每一次咧，我都系要检查下系咪上个月嘅新闻又再望一次，唔系，即系真系每次每个月嘅大更新都获嘅，真系。今次又获一次，即系你真系唔同我真系好难理解，即系你冇中间冇测试冇成，乜做乜次次都更新咧？不过今次好彩嘅就系预览版，即系我谂紧冇错，理论上预览版算系一个公测嚟嘅，公开测试嚟嘅，你有咩事系会回报俾人嘅，但系你唔可以靠晒预览版噶嘛，大佬，你应该系你内部测试。太明显的问题，你应该要去自己测过之后才订出来给大家看的，大佬，即是又是被人吊到开花。主要就是他的今次就相对没有那么严重，不过就是这个更新档那边维修那边的问题，相对就没有上次更新的上个月的事那么严重的，那还好啦。那么另一个之前有讲过了，接埋部分的 AI 去硬塞落去 AI， 不放在那么一定在那里见到的地方到，那么即算是迷途之返被人吊一劲啊，那么尤其是 Xbox 啊那边都是这样被人吊啦，就是最近就嗰啲迷操作嚟，真系咁啊！俾人犯得多咁，佢而家似乎系想认错，然后改正佢啲问题。我真系好难接受你每个月出嚟都出镬一次咯，真系唔好将公测当成系内测咯，大佬。 咁 你唔该内部测试有啲太明显嘅错误，你先好讲出嚟咯。 我再嗰句啦，边个叫你用 Windows 啫？系啊，都未改，都唔提佢啦。而家啲人话Steam 咧Windows 机少咗，啲人用 Linux 啊嘛，因为 Steam OS 多人用咗嘛，都未我唔讲啦呢啲嘢。 嗱呢个观点我有少少质疑嘅。嗱先讲，我有睇过个数据，但系我冇一个调查或者成，我系怀疑个比率下降，其实纯粹系多咗新嘅装置。简单讲就系佢个数系跌到去93%几，即系非 Window 在 Steam 上面用的用户有 7% 左右是非 Window 的，其中 5% 是 Linux， 2% 是 MacOS。 当然你可以当成是 Window 的市占率下降啦，但是我觉得更加大部分就是因为多了人用 MacOS， 主要是 MacBook 啦去打机，还有多了人去用 SteamOS， 可能是 Steam Deck 也都可能是 SteamOS 去打机，是这样的多了而不是少，他那边少了，尤其是在 MacOS 那边，更加大的可能根本就只不过是多了人用它来打机，因为大家都发现其实没什么太明白。那么 Linux 那边就主要是 SteamOS 那边，因为 SteamOS 算是 Linux 来的嘛，那边一样他们的市场变大了。那你可不可以说因为那些人唾弃 Win11 呢？我觉得有少少讲多咗了，太过度推论了，即係个成个市场入面多咗咁解啫，而唔係话原本用 Windows 嘅人佢走去用 Linux 或者用 MacOS。 直接嗰句就係冇开心得咁做。 虽然我就落见佢个市场市占下降嘅，因为佢上一次市占下降之后呢，的确係学乖咗，听返啲人去讲嘢呀，然后支援咗更加多开源社区呀，做返啲好事呀嗰啲嘢。 是的确是好了的，他最少形象上行动上是好了的。咁啊，但系呢啲嘢耐咗之后又固态复萌啊嘛，咁啊睇下佢会唔会食得去啊，咁啊呢啲老实讲真系即系天气报告嚟啊，所以先要放最后啫嘛。 好啦， 咁啊，今个世位就差唔多啦。 好，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